心谈笑，度过了不少春雨夏夜了，都不见了。时间送走不少欢笑，随年月长大，人或是更改变，别理想的心不再复现了。人为了名利，强迫自己刻意奉献献媚，忘掉自我，拼命去假作，骗人亦骗自己，最后也许是终半人离。 寂寞。